Thank you.

连连，手拉手那个一面

在永长留。哈哈尼达，哈哈尼达，哈哈尼达，哈哈尼达。 我害怕苍苍，白发苍苍。

风如少年，啊啦喝啦喝你那嘞呀，喝啦那嘞喝你那。江山